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57回。对自己的姐姐动心这种事，放荡不羁如谢之芳依然也无法面对。狼狈逃走之后，好几天都不敢往谢之真院里去，打定主意要把这见不得人的心思死死烂进肚子里。他把自己不该有的躁动归结为太久没有碰过女人的缘故。青楼虽然不敢去逛了，却不妨碍去茶楼酒楼点上两名歌妓，听听小曲儿。在酒楼里泡了5-6天，把临安城里数得上名号的姑娘见了个遍，其中生的美唱得好的也不在少数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谢之芳总觉得兴致缺缺，再也找不到前世里油扁花丛的风流畅快了。消遣的目标没找着，或可配得上姐姐的男子倒碰着一个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前些日子机缘巧合救下谢之真的魏恒。魏恒和宋永兰等人颇为相熟，私下里常有来往。几个兄弟三不五时在谢之芳跟前夸赞他品行端方、才华横溢，绝非池中之物。听得多了，便被谢之芳惦记上，打算仔细考量一下对方的人品。这一日，谢之芳睡到日上三竿，懒洋洋地来到临安颇负盛名的明月楼，赏了伙计一锭金元宝，在顶楼定下了雅间，备好珍馐美馔、好酒好茶，又点名要了两个人美声甜的歌妓，懒洋洋地歪在软座上嗑瓜子。不多时，魏恒如约而来，推门进来时，看见两个锦着轻纱、酥胸半露的妙龄女子正偎依在清贵的小公子座边款拨琵琶，脚步顿了顿，站在门口拱手道： 不知谢公子召在下过来，所为何事？ 谢之芳在齐清城那里吃过大亏，这会儿见魏恒不为女色所动，便看他越发顺眼了，笑嘻嘻道： 文兄何必客气，快请坐，我有事求你。 再三邀请，魏恒方在他对面坐下，一袭雅青色的夹棉长袍，并无繁复装饰，身上也没带什么玉佩荷包之物，脚上一双长靴更是不知道穿了多久，明明是有些穷酸的打扮，奈何身姿挺拔，光风霁月，人又生得十分出色，坐在这殷红软绿、富丽堂皇中竟然不显突兀。他谢绝了纤纤玉手递过来的美酒，自斟一盏清茶，致歉道： 在下不善饮酒，还请谢公子莫怪。 明知谢之芳出身不凡，父亲居于翰林之位，又是将来的帝师，却毫无趋炎附势之色，就连称呼也始终客客气气，足见傲人风骨。谢之芳暗暗点头，听魏恒问他所求何事，笑着摆了摆手： 不急，魏兄今日可是好福气，兰娘和秋娘善弹琵琶，又会唱好些个风月词曲，有美酒佳肴在此，咱们且慢慢吃着，叫他们唱两个来助兴。 不等魏恒答话，他便拍了拍手，对两名歌妓使了个眼色。少女颊染双晕，眉眼含春，一个依旧靠在谢之芳身边，青葱玉指拂过丝弦，奏出一段如泣如诉、缠绵悱恻的曲调，轻舒歌喉，唱了首《玉池杯》。另一个叫秋娘的则款款而立，身姿婀娜，绕着二人翩翩起舞，长裙飘曳，轻纱薄透，雪白的肌肤自裙底若隐若现，舞到尾声便不胜酒力般的往魏恒的方向倒去。他本是瞅准了魏恒的怀抱栽过去的，冷不防面如冠玉的公子往旁边移出了半尺，藕臂一下子刻在岸上，摔得花容失色，娇声呼痛。魏恒如坐针毡，起身准备告辞。 谢公子，在下还要回书院帮先生检查学生们的课业，若无要事，这便先行告退了。 哎，魏兄莫急。 初次考验已然通过， 谢之方笑着自身后取出一个卷轴，并一方锦盒。 既然魏兄有事，我这边有话直说了。我和姐姐客居外祖家已有月余，舅舅和堂兄弟们都对我们颇为照顾。适逢三舅舅生辰，我想送些礼物表达谢意，却不知送什么好。听大堂兄说，魏兄才高八斗，善作诗词。我这人不学无术，只会画几幅花鸟班门弄斧。这便想求魏兄为我的画题几首诗，画龙点睛，为桌座添光溢彩。这是一点小小的谢礼，还请魏兄不要嫌弃。 他打开锦盒，里面满满一匣子雪花银，个个足斤足两，足有上百两之数，令旁边两个祭子看直了眼。魏恒展开卷轴细观，见六张宣纸上所绘的丹青洒脱疏狂，不拘一格。海棠方蕊青土，牡丹重剪红云，仙鹤引吭高歌，白鹭青云直上。又有野虾潜游，怪石嶙峋，运笔之间颇见功底。便知谢之方所说的班门弄斧不过是自谦之词罢了。他小心收起画作，轻笑道： 谢公子有托，在下莫敢推辞，只是这银子是万万不能收的。山长与我有再造之恩，实不相瞒，我这几日也在为祝寿之礼苦恼，现下机缘巧合和谢公子说到一处，不如这礼便当作是我们两个一起送的，谢公子以为如何？ 不好色也不贪财，处事又八面玲珑，在不堕气节的前提下给足了他面子，确实是位妙人。谢之方讶异地眨了眨眼，又推让了几回，见魏恒坚不肯受，这才作罢。魏恒并不多留，对温柔多情的歌妓更是不假辞色，拱手告辞。过不两日，魏恒登门拜访，将画作交还于谢之方。所赋诗作果然文采斐然，暗藏锦绣，一首字又写得行云流水，荣誉风流。谢之方暗暗赞叹，留对方喝了几盏茶，又不露痕迹地谈论了些经纶事物。见他并不是迂腐死板之辈，眼界开阔，谈吐不俗，心下越发的满意。送走魏恒，他揣着卷轴进了许久未曾踏足的后院。谢之真带着丫鬟们采了晨间竹叶上的露水，取了一块十年陈的普洱茶饼，正坐在小鸡前亲手烹茶。抬头看见弟弟，含笑唤红鸾去小厨房里取点心。他梳着垂云髻，上着绯色的团花小袄，掐出细细的腰身，领口和袖口都细细滚了一圈白色的狐狸毛，下穿月白色金枝银叶的绫锦裙，耳边坠下两串玉色流苏，更显月貌花容，巧笑嫣然。谢之方心里虚，不敢多看，取下厚重的披风在软垫上落座，讨了盏热茶，牛印一般的灌进喉咙里，搓了搓手问道： 姐姐进来可好？ 谢之真往他面前的青瓷莲花心茶盏里又倒了杯茶，笑道：一切都好，只是你怎么总是不来看我？他素来端方稳重，轻易不出深闺，性子又沉静，弟弟不来便居在这四四方方的小天地里，时日久了颇觉寂寥。闻言谢之方心生愧疚道： 我这些日子跟着表哥们去商行和书院里见了见世面，又结交了几个好友，一不留神冷落了姐姐这边，是我该打，往后再也不会了。 男儿志在天地间，你跟着他们学本事长学问，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，我又不是无知妇孺，怎么会拖你的后腿？只有一条，你须得记着我之前和你说过的话，切不可往那花街柳巷里混闹。谢之方心里更虚了，满口答应着。 姐姐放心，我知道轻重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 不见他的日子里，虽然心里颇不是个滋味，拿酒当水，时常喝得酩酊大醉，倒也能挨过去。可这会儿看见他秀美的容颜，再听见他和往常一般说出温柔关怀的话，那些被他强行压抑住的起思和荒唐念头， 便如野草一般再度冒头，似乎怎么拔也拔不干净。谢之芳烦不胜烦，皱眉喝了一肚子茶水，旁边碟子里的点心却是一块也未动。谢之真有些呐喊，问道： 阿唐，你今日过来可是有事？ 谢之芳这才想起自己的来意，有心拿出卷轴好好夸一夸魏恒，手伸到袖子里时却又顿住了动作，脸色忽忧忽喜，变幻莫测。到最后还是谢之真看出些首尾，笑道： 你袖子里藏了什么好东西？快拿出来给我看看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